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77集，正或反。外头又有个衙役跑了进来，庞玉一口茶水喷出来，他今早吃的就是聚翠楼的馄饨。 聚翠楼好几家呢，哪家的？ 总共七家都吃死人了，现在街上可乱了。 哎呀，这是有人在投毒吧？ 众人也都觉得蹊跷。白玉堂见展昭紧紧皱着双眉，大致猜到了些什么，于是低声问他： 猫儿，这几处都是魔宫的买卖吗？ 嗯，都是魔宫后代们做的买卖，一般人不知道的。 针对魔宫的？嘿呀，该不会又是孟青那个小贱人在搞鬼？ 庞玉话没说完，正好外头殷侯等人进来了，身后莫须他们面沉似水，庞玉赶紧躲到包掩身后去了。 外公？ 殷侯一点头，显然也在为此事烦恼。 大人，几家出事的铺子都暂时关门，然后主动配合报关了，就是有些人心惶惶。 赵普跑了进来，众人倒是能理解，无缘无故死了那么多人，任凭谁都能看出些蹊跷来吧。 哎呀，真是似曾相识的场面呐。 这时外头天尊晃晃悠悠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个剥了一半的粽子，边啃边说： 什么似曾相识啊？ 赵昭，有些往事你不知道。 往事？ 其实魔宫刚刚建立的时候并没有被称为魔宫的，不过就是好多人住在一起，然后类似一个古堡，大家也是隐姓埋名做一些买卖，但是后来被仇敌知道了。 仇敌？ 当年江湖可没今天那么安生，乱着呢，仇敌也多，阴侯老鬼自己就多少死对头呢，更别说魔宫里几百个邪魔。 但是当年就是出了这么件事，莫名其妙的，魔宫所有买卖的店铺里面都死了人。 有人故意陷害？ 没多久，关于魔宫这个名头就传开了。所以说啊，真正意义上的魔宫并不是我们自己取的名字或者成立的门派，而是被别人叫出来的。 当时这一桩就是悬案。 不知道是谁干的吗？ 知道是谁干的，后来仇家也解决了，但是江湖人却不知道。 怎么不解释一下？ 解释谁会听？他们说你功高震主那会儿，你解释有人听你的吗？ 赵普搔了搔头，赵家军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瞬间感同身受。这时林业火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打哈欠的大和尚吴沙。 陷害你们的是名门正派吧？ 那是，名门正派里的坏人才是真可怕，坏在外边那些坏得太明显了，比较好对付。 没等殷侯开口，啃了一脸米的天尊帮着点头。众人倒是佩服地看了天尊一眼，他貌似应该是名门正派的头。白玉堂边拿着帕子给天尊擦脸上的米，边问： 这次的事件是模仿当年的案件来做的吗？ 有这个可能。当年那桩案子之后，谣言传得太快，所有人都以为是魔宫的人滥杀无辜，于是天下人对魔宫的印象就是滥杀无辜的群魔聚首之地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的确，魔宫在传言中的确就是这么个可怕的地方。展昭皱了皱眉，这是他原先不知道的。 于是魔宫顶着邪教头衔这么多年吗？ 其实叫这个名字也不冤枉。 嗯，因为本来就是邪魔歪道， 只是本来不想这么高调，如果想高调，选址也不会选在魔山那么偏僻难找的地方，只是想弄个避风港，大家一起玩而已。 但是最后却莫名其妙变成了天底下最可怕的存在。 红九娘说着一挑眉，似乎还挺得意，但展昭可开心不起来， 看了看众人，十分忧心。 魔宫就在常州府地界，又发生了当年的事情，再加上之前各种传言纷纷说魔宫要重出江湖， 江湖正派可能会有所动作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太师端着茶杯坐在一旁，啃着一个和天尊手里一样的粽子。 看来是一计不成，用了第二计呀。 第二计，太师，第二计会是什么？ 按照坏人的一般规律来说。 众人无奈地看了他一眼，太师尴尬了。 我不帮你们分析吗？ 接着说，别停。 啊，估计得不到就毁掉嘛。凡事可以正面来，也可以反面来呀。 哦，孟清挑不起魔宫对名门正派的恨，于是就挑起名门正派对魔宫的恨，反正结果都是一样，魔宫不得不重出江湖，因为名门正派找上门要灭了他们。 哈哈哈，不愧是不败名将，会变通。 太师摸着胡须点头，手指头指了指赵普，赵普一句话众人也都明白了太师的意思，的确正的不来就反的来呗，反正结果都一样就好了。 哇、哦，这孟青怎么这么执着啊、哎、他干嘛那么想魔宫重出江湖啊？ 他似乎不只想魔宫重出江湖那么简单，他是想要江湖大乱，重新再来定规矩。 嗯，有那么点意思。 众人正讨论，外头有个衙役进来。 大人，有人求见白五爷。 谁啊？ 孟清约白玉堂的日子到了。 是天山派的一位徒弟，叫颜希的，说是陆峰掌门让他来给白少侠传话。 白玉堂似乎是记得天山派高手里边有个颜希，就点了点头。很快门口颜希跑了进来，众人就见是个清清秀秀的白袍小道士，背着把刀，提着个包袱，风尘仆仆的进门就给白玉堂行大礼。 大师叔祖， 这辈分怎么又涨上去了？ 白玉堂赶紧对他摆手，颜希刚站起来一眼看到天尊了，立刻跪下直接趴地上。 啊，天尊，天山派门下颜希参见天尊。 那劲头，众人感觉他就差喊万岁万万岁了。天尊摸着下巴，感觉天山派那群牛鼻子还是神叨叨的，于是就躲到白玉堂身后去了。 起来说话吧，陆峰让你带什么口信啊？ 啊。 颜希赶紧起来，将陆峰的亲笔信交给了白玉堂，然后乖乖站在一旁，一脸倾慕的仰望天尊。白玉堂打开信看了一眼。 太师说的没错。 众人都皱眉，白玉堂将书信交给了展昭。 陆峰信上说，江湖四大门派集结了数百个小门派，在洛阳开了会，得出结论说，魔宫可能会重出江湖，所以他们已经集结了上千武林人士，结成大武林盟，准备来常州府一带与魔宫决一死战，以保护天下苍生安全。 信上有提到，对方派人去天山派也下了帖子，说请天尊出山对付阴侯。不过陆峰说找不到天尊人在哪儿，所以推脱了。这下真是不妙啊。 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。 这时包岩突然开口，众人都看他，庞玉也好奇。 什么结论？ 孟清设计挑拨魔宫没成功，为什么一挑拨名门正派就成功了呢？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名门正派都是蠢驴。 话说完，众人愣了，包拯抬手拍了包岩的脑瓜一下，那意思，天尊还在这儿呢，叫你胡说八道。可再看天尊，这会儿老爷子捶着桌子正哈哈大笑呢，魔宫众人也在笑。 根据行程，他们估计还有几天就到了，我们时间不多。 魔宫里有几个老魔头表示无所谓，大不了跟他们打过。 那不行，正中了孟清的奸计。 得想个法子，反客为主。 包大人也看了一遍书信，随后将书信放到了喝豆浆的庞太师眼前。太师扬起脸眨着眼， 胖子，想个法子。 我想。 是啊，想个贱点的法子平息这件事。 太师嘴角抽了抽，见众人都有些期待地看着自己，太师无奈地搔了搔下巴，也没去接那封信。 嗯，法子也不是没有。 什么法子？ 法子的确是，就是有点贱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